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啦，咁我即刻问你啦，你估香港系点咧？有定冇咧？ 我估有噶，系嘛？话晒都系一啲 香港系罗马帝国嘅一部分啦。我再郑重咁重申啊，我哋根本就罗马帝国一个部分。我话俾你听，所以香港咧系跟足我哋呢一个世界最文明嘅地方。就是美國，我哋香港是冇嘅，而且我上過香港政府嘅食物安全中心睇過佢嗰啲資料嘅，佢曾經講過就話咧，唔知喺呢個係2000年定咁上下啦，係曾經係辯論過嘅，嚇唔知立法會都講過添喎，咁啊提交過咁討論啊咁樣，但係到最後咧就係話啊，你一即係實行咗標準法咧，就會好影響嗰個營商成本啊，你啊特別係咧會打擊中小企啊，你知啊呢句最殺食噶嘛，哇打擊中小企啊咁樣咧就唔好啦咁樣，咁就不如咧都係一種自愿性啦咁樣啊。自愿性咪即係嘥起嗰陣時曾蔭權咪就係最中意呢啲啊，乜嘢都自愿性嗰陣時一手樓規管條例啊，未出之前啊，啲人話哇你啲縮水樓啊點樣點啊，哇你個建築面積同埋實用面積爭咁遠啊，哇點點點，乜曾蔭權話唔緊要，我哋叫嗰啲發展商佢會自律就得㗎啦，嗱自愿性啦列出嚟啦，咁啊嘥氣嘅，即係呢啲真係垃圾嚟嘅，唔係邊有得自愿性嘅啫呢啲嘢。其實唔係嗰啲商家係壞人啊嘛，呢、這個又係我忍唔住都講啦，係資本主義嘅內在邏輯嚟噶嘛，係、嘛？你無端端花多咗成本落去，你咪就俾人淘汰咯，就係、咁簡單啫嘛。所以冇得自愿性噶呢樣嘢，係、嘛？咁所以一定要立法噶嘛，啊，真係忍唔住，所以即係不斷支持咩大市就小政府嗰啲，真係冇路嘅，真係我話俾你聽，真係冇路嘅。 我又諗下，會唔會其實我哋又有需要呢，譬如我哋養豬咁啦，咁佢可能會食啲粟米啊，咁其實有冇需要咧？就算連嗰只豬可能咧，就係符合規格嘅， 係， 即係冇食到呢、這個。 好嗱，呢、這個 good thinking 係嘛？即係 Jeffy 呢個講得啱啊。其實歐盟嚟講咧，就係好嚴厲嘅。只豬嘅飼料入面有基因改造食物咧，其實你個豬肉都要標籤，係、嘛？咁、其實真係有影響㗎， 真係有， 有影響㗎，唔係㗎，即係所以咧，係好嚴厲嘅。但係香港嚟講咧，叫自愿性、哦。咁你估有冇人做呢？咁即係冇人做啦，即係做嗰個都傻啦。我無端端點解我會標籤話我呢啲係基因改造啫？啊，有咩咁輕香啊？其實唔係輕香嘅喎，啲人驚㗎嘛，係咪？因為確實係有好多人做過唔同嘅實驗呢，就話呢啲基因改造嘅食物呢，佢係將攞動物嚟做啦、就某一啲嘅改造嘅食物俾佢做呢，食完之後呢，佢啲動物係有問題嘅，係有問題嘅。咁、所以呢，但係而家當然係做完有問題嗰啲，咁佢梗係不能夠推出市面啦。但係現時呢，即基本上就同我哋全世界70幾億人把關嘅呢，就係、兩個組織嘅啫，我都講過啦。一個就係世衛，即係陳馮富珍，而家仲係做緊呢、這個、行政總裁嗰、那個，就係呢個 WHO、一個就係羅馬帝國嘅 FDA， 係咪？其實呢兩個話得呢，你就唔理咁多食㗎啦，死咗先算嘅啫。咁所以呀，係咪？咁而家呢 ,FDA 同埋呢一個WHO 呢都即係誓言旦旦咁樣呢，就係話而家推得出市面嗰啲呢全部都經過某個程序嘅、程序公義呀，而家講呀 procedural 乜嘢呀嘅 safety 啦，今次就唔係公義啦，叫程序安全。佢話通過某一個即係程序嘅風險評估嘅，認為個即係個風險好低嘅，所以呢基本上而家喺市面上面出售嘅基因改造食物呢係安全嘅。嗱咁你信唔信呢就你嘅事啦。啊、如果你問綠色和平嗰啲咧，佢就一定話俾你聽係垃圾嚟嘅。係、但係其實你冇而家冇選擇喎，我哋香港人700多萬人， 連知都冇得知， 你知都冇得知啊！你知情權都冇啊，係嘛？你講咩公民權利啊，咩 civil right 啊，係嘛？你連知都冇啊！呢、這個就係資本主義社會啦，係、嘛？邊個問題邊個力大啲啊？邊個夠惡咁解啫嘛？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而家一定日日都食緊呢啲基因改造嘅食物落肚嘅。咁、呢基因改造食物咧，其實當然咧就又舉咗例子，佢真係好叻嘅。講起上嚟咧，其實哈利波特都冇佢咁勁嘅啫。頭先講個番茄啦，另外一個西瓜，咁西瓜嘅種植咧，原來咧佢係西瓜就好唔抵得冷嘅。咁如果譬如冬天啊，或者乜嘢咧，或者突然間個或者温度即係 下降嘅時期咧，佢可能就會受到傷動啊，或者會咩啦。咁於是咧，啲科學家咧竟然又可以咧就揾到個基因植入去咧，係令到佢更加耐寒嘅。 嗯。 嚇、啊。咁另外仲有粟米咧，又係啊，粟米咧佢係會受到某一種嘅害蟲嚟去侵害嘅。嚇、嗯。咁啊好多時一病咁就失收好多啦。誒、欸，科學家又揾到個基因咧，就整落去粟米度，咁令到佢咧能夠抵擋嗰種蟲害。其實而家我哋食嘅粟米咧，九成九都係已經係基因改造嘅。哇！你一見嗰啲咁樣啊，又甜又多汁嗰啲粟米咁大嚿咁靚嘅咁樣嚇嚇就係啦。咁佢之所以基因改造嘅，當然咧就係因為令到佢哇又大啊又甜啊係嘛，生長得更快啊咁嗱。其中一個咧又係啦，即係嗰啲動物咧又梗係令到生長啦。不過要講啦，暫時嚟講咧，基因改造嘅動物咧係未批准上市。而家我哋講緊嘅咧，全部都係植物或者係。食嗰啲飼料啊，即係入面有基因改造嗰啲動物，我哋咧暫時咧就其實係完全做到㗎，科學家完全做到㗎，即係佢可以有隻牛咧就個頭唔係生角係生腳都得㗎，真係得人驚到嚇、啊，真係即係佢可以做隻怪獸出嚟嘅，即係科學家除咗佢嘅怪獸，咁但係可能覺得呢只怪獸好好味喎、啊，不如以後就養呢只怪獸，唔好養牛啦咁。但係咧，即係起碼而家羅馬帝國咧都未去到瘋狂到咧呢個地步，所以基因改造嘅動物咧暫時咧係唔能夠俾人食嘅。吓、啊，但系植物就可以。 咁我又问一下少少常识，我唔知道就系听啲人讲话啲 KFC 咧， 系 有啲鸡好似基因鸡咁啊。 嗱， 系咪 讲啊？呢个又系传闻啦，传闻啦，即系有啲话即系唔知道十只脚啊，定系八只脚啊咁样样噶嘛吓。咁、啊、呢个咧又唔敢肯定啦、啊。究竟系都市神话，抑或系原来唔系神话咧，就唔知啦。因为理论上，起码以我睇嘅资料咧，就系话咧基因改造嘅动物咧系不能够直接变成我哋嘅食物。但系咧，佢可能系食咗嗰啲基因改造嘅植物吓、哦啊，但系可能都变咗怪物，咁、就唔知啦，系嘛？咁我都讲过啦吓，你当系我讲笑啦，苦笑嘅讲笑啦，系嘛？可能系最后科学家培养一只怪物出嚟，但系嗰只怪物好好味都唔定啦，咁你够唔够胆食啊？系嘛？可能有即系六隻腳嘅，系嘛？咁諸如此類咁啊， 都唔知道食 食咁啊，暫時就話政府係未批啦，即係主要係 FDA 未批啦，係嘛？啊，好啦，咁樣咧就，但係亦都有一啲咧，當然你係支持基因改造食物嘅咧，特別提出就話咧，佢真係可以解決我哋嗰個糧荒嘅問題啦，嚇、 嗯， 亦、啊、都可以救到好多飢餓嘅人啦。咁特別佢有講到咧，就話亞洲好多人都係靠稻米為生嘅。咁、尤其是窮嘅人咧，根本就冇機會嚟去食其他嘅嘢，差唔多咧，佢個日常食嘅嘢主要都係食大米噶啦，即係稻米。咁但係稻米咧同麥啊嗰啲唔同咧，有一個好弊嘅地方，即係其實米咧有好多優點嘅，比起麥咧，特別係佢即係好快就可以轉變成能量啊，所以一食碗飯咧，阿葉問就可以打低嗰個啦，記唔記得？葉問啊，黃秋生嗰個咧，佢一去到香港咧，嗰、那個人就話啊，師傅你好似係詠春㗎嚇，可以。不如我哋大家切磋一下，我好記得噶嗰句真係好現實噶。阿黃秋生又做得好咧，未食飯冇力，咁我即刻整個叉燒飯俾佢喺面前食食食，爬爬爬爬完又抌一張報紙喺個地下，佢一企上去，佢就話：你嚟啦，我一離開呢張報紙就當我輸啦咁樣。你冇睇咧套戲，一定要睇啊呢套係嘛？咁樣咧，我係黃秋生嘅fans 嚟噶嘛。咁啊，喂，食飯真係咧就好快脆可以轉化到能量嘅，係嘛？即係佢仲有好多優點，但係佢亦都有啲缺點。其中咧係有啲維他命佢係冇嘅，特別係維他命 A。咁所以喺基因改造入面嚟講咧，即係佢哋成日就嚟去即係吹噓呢樣嘢啦。佢哋有一種叫黃金米，叫做 Golden Rice。入面咧，佢加咗啲基因落去咧，就令到佢曉得製造維他命 A 嘅。啊，咁佢就話呢樣嘢咧係確實可能係真係改善到嗰個亞洲好多人啊，特別係嗰啲貧困啊嘅階層嘅人嗰個營養嚇、啊，因為佢就每年又唔知救翻幾多個細路仔啊嗰啲咁樣啦嚇、啊，即係你嗰啲 PR 嘅咁講啦嚇，即係萬山刀咁樣。咁但係呢度咧一定要講一樣嘢啦，萬山刀咧就俾人救病好犀利㗎啦。其實呢間公司咧好似係1900幾年成立嘅。我又係超過100年㗎喇，但之前呢原來佢係生產好似又係啲塑料啊嗰啲乜嘢，做一做下做埋食品。但係呢我好似係咪上一集有講過呢，就係、是、呢個滴滴涕呀，有冇講 DDT 呀，我都唔記得咗、上次冇講呀，嗰隻農藥呀，好出名嘅農藥呀、即係最先令到引起啲人關注環保嘅就係呢隻農藥滴滴涕。唉，真係你啲年紀嘅問題。DDT 你真係未聽過？ 係聽過、 啊、就叫滴滴涕啦，中文係咪，即係直譯音啫，就係孟山都出產㗎啦。咁、另外呢一隻 咁你話啊，我出產嘅時期我都以為佢係一種農藥好啦，係嘛咁啊？但另外一個咧就擺到明係咩噶啦？就係打越戰嗰陣時，美軍啊喺呢一個嚇轟炸呢個越共嘅時期咧，抌落好多炸彈咧，佢唔淨止抌炸彈，仲抌咗一樣嘢落去，就係叫做咩咧？就係叫做落葉劑。叫做 Agent Orange， 英文 Orange 就係一個橙啊，就係一隻橙色啦，我諗佢係橙色嘅 Agent Orange。原來呢種嘢咧，根本就係真係佢滲咗落去之後咧，嗰啲樹咧就會落葉，然後就枯死噶啦。佢就話因為咧嗰啲越共啊就匿埋曬嗰啲叢林嗰度啊嘛，所以就要整啲咁樣嘅落葉劑嘛。咁啊邊個生產嘅咧？又係 Monsanto， 又係萬山刀啦嚇。咁同埋另外一種咧，係啲俾啲牛食嘅生長嘅激素咧，令到啲牛快高長大嘅咧，又係萬山刀，但係又係俾人救病嘅。啊，又話咧，其實即係對啲牛咧係好差嘅嗰個健康咁樣。咁但係咧，你就係生得快，咁佢就可以賺錢啦咁。咁但係最後要講一樣嘢咧，就係嗰種叫做死亡基因。點解咧？原來萬山刀咧，佢有啲基因改造嘅農作物咧。特別嗰陣喺印度咧，就俾人直情起訴佢嘅，佢就係氹嗰啲農夫就幫襯佢，但係幫襯咗之後咧，你就即係攞佢嗰啲種子嚟去種啦，咁啊 suppose 咧就應該係好過傳統嗰啲嘅種子，咁佢快高長大啊，又可能係又可以抵抗蟲害啊，諸如此類啦，係嘛？但係原來佢呢只種子咧，佢哋擺咗個基因入去，哇！呢、這個真係都話真係好似乜哈利波特咁樣。原來科學家咧竟然可以叻到咧，佢係揾到一樣嘅基因咧，係令到呢一種種子咧，佢第一代生得好好，好好之後佢會有又有會有種子啦。咁你以為第二年我哋就攞起啲種子就去種第二年咧？原來第二年係種唔出嘅，嚇係唔能夠延續嘅。我哋叫做 sterile 啊 ，sterile 即係不育嘅，即係跟住就 sterile 噶啦。佢係一代嘅啫，即係話咧，你年年都要繼續幫襯佢。哇！你話讀唔讀啊？真係毒到 特登為咗咁， 仲不得已啊！即係如果你成個國家所有嘅糧食生產整下整下變曬係呢種咁嘅農作物，咁你如果個供應一斷咗，哇大鑊啦！咁啊成個國家餓死，你話幾得人驚啊？但係喺佢嘅角度嚟講咧，哇呢個係非常之好嘅商業策略啊，係咪啊？即係你我俾咗你，你如果之後繼續用，咁你以後咪唔好幫襯咯？咁佢就要你永遠都係靠佢。依賴佢呢種叫做 Terminator Seed， 即係 Terminator 嘅，記唔記得阿諾舒華辛尼加做嗰套啊末日戰嗰度未來戰士啊 Terminator 叫 Terminator Seed。咁而家咧其實有好多咧就已經禁止呢種 Terminator Seed 使用噶啦、嗯啊，但係究竟係咪禁得絕咧？我唔知嚇、啊，但係其實佢已經咧係即係造成好多呢啲禍害。啊、所以搞到咧，即係全世界都鬧到不得了。啊，呢、這個孟山都咧，咁係啊，咁所以仲有我好記得咧，幾年前我無意間咧睇過呢個中國大陸一個科幻作家，好出名叫黃俊康，佢寫咗本書就叫做《替天行道》。我啊真係背啦，我係睇嗰個古仔啊，《替天行道》先知道有呢樣嘢。佢嗰個古仔其實就係講萬山刀嘅，不過佢就冇指名道姓啦，佢費事俾人告啦，你真係就係講佢呢種咁樣嘅，佢話根本係一種喪盡天良，將人類安危置於不顧嘅做法嚟嘅。 唉，其實同中國大陸都差唔多。 係啦，佢所以咪就羅馬帝國又係一樣，係嘛？好啦，咁樣啦，其實仲有好多可以同大家分享。不過咧，就即係時間又到啦，係嘛？咁啊，關於食物生產，即係糧生產同埋食物安全嘅咧，嘅分享就到此為止。OK， 咁下個禮拜再見。 六七年前，我已經睇住呢嚿嘢。我就係等咗六年， 係 佢終於係第一個會選擇呢份禮物俾我。 想擺出嚟真係似清明嘅，咁跟住大家睇落去咧，好似好衰啦，卡咁樣講，哎，原來唔緊要，嚟擺喺度，再擺喺度，啊，撲街，原來老劑喎真係。 解咧系衰过呢个选举委员会话，选举委员会暗加杀梁振英，起码佢系冇 mandate 第一条，挑你六八九票，你个暗加杀 咦唔係喎，但係自己變咗百鳩幾萬票啊！呢一個 大鑊 喎，大鑊喎、啊，你屌佢都唔得喎！呢一個 我真係有百幾萬選民選我出嚟啊！ 你哋憑乜嘢反對我？ 逢星期一、四晚上10點，蕭若元，蕭耀。